在我们这个所学识的这些知识当中、 嗯、 在您的生活当中给您的家人 更好的指导， 更好的指导和帮助，是吧？ 对对，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心理上边的一些别扭哈， 对对对， 容易接纳自己，然后去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别人的帮助可能更重要一些了、 嗯、 那可能还有一些人也想了说，哟，婚检哈，北京的免费的，我们两口都是北京的、 嗯、 领证了，证都领了、 嗯、 还能去享受婚检免费的吗、 嗯、是这样，婚检实际上我们提的叫婚前保健， 对啊， 婚前保健其实应该是在婚登之前， 就是领证之前 它才能起到作用、 嗯、 所以我们就一般的建议你在计划登记之前、 嗯、 最好3个月左右，或者说有的时候可以4-5个月给有一段时间你去进行一次婚检、 嗯、 进行婚检呢，你如果发现问题，有些疾病需要治疗，比如像肝炎、 嗯、 比如像乙肝、 嗯、 咱们国家乙肝大国，比如像乙肝哈，你查出来了肝炎，并不是说我查出肝炎不让你结婚，你查出肝炎如果现在是处于肝功能不好、 嗯、 肝转氨酶又高，又是一个那什么，你需要治疗，因为劳累肯定会加重你的这个肝炎的疾病的负担、 嗯、 你需要治疗，治疗一段时间病情平稳了，稳定了，咱们建议你再去结婚。 嗯 所以我们有些领证了以后再弄，有些问题像我们底下的婚检机构大夫有时候也问，严大夫您说都碰见这事儿了，我说那只能咱们该咨询的、该指导、该说的什么话都告诉他、 嗯、 但是咱们人家证都领了，咱也解决不了。 嗯， 现在我们常发现的就是说智力低下的人我们婚检接触的不少、 嗯、 为什么？因为民政的可以看到这人智力低下、 嗯、 他别的病他不容易看出来，但是智力低下一看这人傻，你去婚检去吧、 嗯、 这时候他会告诉你先婚检会后来那什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恨不得就已经智力低下，那天是一个单位跟我说，说这人智力低下感觉还挺重的，就是说那个对话型，但是其他都感觉就是智力低下，智商不是很高，然后呢说而且家里姑姑也是智力低下、 嗯、 这就说明有家族的这个，这就更有可能跟染色体啊跟家庭遗传有关系了。 嗯， 然后呢而且他还有心脏，除了智力低下心脏也有问题，先天性心脏病、 嗯、 一般我们常说智力低下合并，如果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它可能跟染色体关系更大，就等于说跟着遗传关系更大、 嗯、 后来我说那你就相应的该咨询指导智力低下该怎么说、 嗯、 然后比如像心脏病，比如像他孕前我需要让他注意的评估该去做的检查该去，然后跟我说严大夫他已经怀孕了， 没有 怀孕了，现在的确有一些事实的，说我都怀孕了可能才去登记去、 嗯、 然后民政给拦着到我们这儿，我说怀孕了那咱只能把有的危害风险性告诉他、 嗯、 至于他最后这孩子到底要不要，这是人权问题，是有他，所以就是说婚检取消了，我们老说不叫取消了，我也婚检变成现在这个现状以后，我们老说他对母婴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嗯、 现在咱们在北京婚检率这么低的情况下、 嗯、 刚才我说的妈妈的身体健康是一不须于妊娠、 嗯、 我们的不易妊娠不易生育是属于有的是遗传给孩子的几率很大，我们建议不易生育，再有一个就是妈妈身体状况可能不能承受怀孕， 嗯， 我怀了孕以后妈妈生命受到威胁了，这样的话我们不易怀孕，然后呢这些情况我们会跟人当事人去说， 嗯， 然后但是决定权在人手里，然后现在变成量很低的话，这些话我们都没机会跟人家说，所以后期的一些问题会多多少少的出现。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妇幼本院的副主任医师严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婚检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实在是太快了哈、啊、这个有很多的语重心长的话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啊、但是只能说这么多了，非常感谢严大夫，希望有机会常来多跟我们念叨这些事儿哈、 嗯、 因为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婚检。 嗯，谢谢，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发现最近老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